我叫王曼妮，在上海8年了。每天在固定的早点摊买早饭，搭乘固定的地铁上下班，守着属于我的赛道。哎，你们有没有玩过一款游戏，吃豆人？对，在这个城市常让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要不停前进、不停吞食才能生存下去的小怪物。 30而已，早睡早起，在唱戏。 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公，这儿是我的家，我的战场。我爸说给我取名顾家的时候，他可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个全职妈妈。我没有辜负他的期待，任何一件事我都做到了优家，包括这件事。 忘记换猫砂，我就不叫朱小琴。 也没关系，这样的畅快淋漓配甜品特别治愈。我是有九条命的猫咪，反正我是生来就比别人活得较劲。 不论人还是猫，都想懒懒散散的过活。可人终究不如猫啊，毕竟没人替我们兜着。如果必须要形容一下我和陈宇的婚姻状态，怎么说呢？我养猫，他养鱼。 我奉陪 等了两个月才来一个大爆款。反正我已经通知我的客人，开门前就等。 那也是谁先刷卡算谁的。 我的客人还有一个红绿灯就到。 厉害，你别抢。 下地库也要时间，我让客人打出租来的。 鸡贼。 师傅，您往前走，从南门绕一下，好吧？ 别着急，我就进去买个包。 从南门，南门。 不买包就走。 您绕一圈，从南门走，好吧？这儿不通。 哥，哎，您最爱的葱油饼，我一早上买的。 谢谢。哎， 就是这辆。 行行行，走吧，快去吧。 姐，早上好。哎，往里开就好了。谢谢啊，李哥。姐，您来的正好，小心台阶啊。 老婆。 哎。 今天早上还做这么复杂的早餐，累不累啊？ 这是咱们在这个家最后一顿早餐，当然得吃好了。 哎，你别说，我真有点舍不得。儿子，今天啊就是别人的家了，你舍不舍得啊？ 当然不舍。 一年前已经是别人的家了，人家房东愿意把房子再继续租给我们，等我们装修好已经很不错了。 哎，那我们不也把该留的都给他留下了吗？ 来，吃个鸡蛋。 老公，你今天穿西装得换双长袜子吧？ 谁会盯我脚看啊？ 换换换，马上就换。 什么味儿啊？你闻见了吗？ 饭味儿啊。 对了，昨天台里通知我，明天得出差。 哦，那我回我爸妈。 你赶紧回你爸妈家吧，我一出差你就回家。明天把猫也带回去吧。 我早就说过，你养不了它。 别着急，王小姐，你可真有本事啊！这么爆的款都给我抢到手了，看来啊，我早就该换家上店，换个销售了。 应该的呀，你以后要是还有什么想要的呢，给我发个微信就好了。 哎，好的，来给我吧。 您慢走。 好嘞。拜拜 拜拜，谢谢光临。昨天新到了秋冬秀款龙达系列，是海明威逝世在午后里写的。如果你想要去西班牙度蜜月或者与人私奔的话，龙达是唯一的选择。所以整个系列主打神秘和奔放，也是绝对的限量款。不过我们店到货数量有限，建议大家优先老客户级别。如果有想开拓新的客户，跟 Tracy 特批。这个月积压货品还是在男装，主要是西服和裤装，是客人带货能力，大家优先推荐吧。这两种货品的业绩核算点都是1.5。 我每个星期最开心的一天啊，就是妮妮做晨报的时候。好，分配一下今天的任务啊。Linda， 女装区。Nancy， 男装。Zoe， 鞋。Ada， 配饰。Mas， 妮妮，包区。 OK。 各自准备一下去吧。 难怪妮妮业绩老是在前边，她已经连续三个班占包区了。 老帮别人数着班，难怪自己业绩上不去。 你业绩怎么来的？你心里清楚。是个人，连保安你都不放过。 那我把话再说清楚一些，男女我都不放过。 是吗？ 哎，好了，一大早上干什么呀？啊，难看吗？琳达，明天包区给你 ，OK？ 谢谢副店长。 嗯，好，收拾一下情绪啊，准备开工。 早，早， 小琴，徐总让你把工位收拾一下。吃包子噎死了，你快点去弄一下呀！ 马上。 哎， 小琴。 哎， 这坚果夹子你指定没有吧？ 等着啊！ 快点，快点。 姐，脚没事吧？ 这脱了鞋才知道，反正挺疼的。 不好意思，我刚刚没看路。 你能告诉我徐总办公室在哪儿吗？ 啊，嗯，倒数第二间就是。 谢了。哦，对了，我脚没事，逗你玩的。 啊？耶！儿子，马上到新家了，开不开心啊？春节已经到了吧，老婆？ 对，他一早就过去收拾了。我们到了，他肯定收拾好了，放心吧。我特意查了黄历，今天最宜入住新屋。 慢一点。 徐子言，你好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我还知道呀，不能让你和陌生人一块进出大楼。除了这个照片上的人，对不对？ 哎，小张。 佳姐。 哎，小宋。 佳姐好， 没想到你们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工作做得好细致啊。 是您之前啊给的资料细致。 啊，这位是我先生徐焕山。 啊，你好。 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就正式搬过来了。以后还要请你们多多关照啊！ 您放心，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自己做一些小点心带给你们尝尝。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 别客气，别客气。 乔迁大吉，为你们乔迁之喜准备的鲜花已经送上去了。 真让你们费心了。那我们先上去了。 嗯，好。 谢谢啊。 来，儿子。 哎， 慢点，先生。 再见，再见。 你慢点啊，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同事们。 好。 好的，我记一下啊。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这样。 这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新员工，这月轮岗在我们市场部，以后那个位子就是你的了。 好， 跟大家先认识一下。哇，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各位哥哥姐姐好，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我叫钟小阳。 哎，你叫什么？ 钟小阳？ 真的假的？ 钟是钟表的钟，拂晓的晓，太阳的阳。我是迎着太阳出生的。 钟小阳。嗯，这也太巧了吧！哎，你眼前的这位姐姐叫钟小贤，这不跟你就差一个字吗？哎，据说是因为她妈妈怀她的时候是什么来着？哎，对， 就爱吃芹菜。 不是，是爱吃芹菜饺子。 那咱俩可是太有缘了，我从小到大没碰见过一个装性的人，感觉今天一下子又多了个姐姐。 成，那接下来就让这个姐姐来带你吧。 好， 周小琴，带小杨熟悉业务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我啊，可以的，可以的。 行，你去你工位上先熟悉一下。 我先过去。啊， 行，大家该干嘛干嘛吧啊。啊。 那你这个做完了，交给我。 好。哎，你们打慢点儿。 我给你打电了，耶！ 电了。 找咱密码啊。 605。 来，儿子，手放上面。 啊！ 1、2、3， 进新家了，到新家了，走了。 你们俩快起来！ 行行行。 佳佳，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好，陈姐，你放到我来吧。 好的。 来， 来，徐子言，陈姨带你去玩滑梯啊。 小心点啊！ 你们慢点。哎，地上别打。 玩滑梯去了，哎呦，小心。 咱们能这么顺利的搬进来，多亏了小琴在物业帮忙。 谁让他是咱们儿子干妈的？他们公司不就在隔壁吗？有空请他来家里吃饭。铺了多少蜡呀？ 新地板就是要打蜡的呀。 这什么意思啊？ 给你汇报一下，徐总，一般人搬新屋的时候都要放火盆，但是不适合咱们家。我们家是做烟花的，这叫风生水起。 哦。那你就不怕水火不容啊？ 老公， 错了，大错特错，胡说八道呢吗？这是，我说错话了，这应该是风生水起，水利万物，万无一失。 这还差不多。还有一个仪式呢，你是一家之主，你待会儿把这个水倒进池子里面，这个风水局就成了。 一起吧。哎，细水长流， 源源不断， 盆满钵满。喂，你说，行，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公司出了点事儿，你跟我一起去吧。 好。 哎，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哎呀， 李总公司的会计啊，打电话来说要延期付款。 有说延到什么时候吗？ 说是得下个季度了。 如果他的款到不了位，咱们后面的资金链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哎， 是啊，而且万总一直压价不肯松口，还提出新的付款方式，这样下去的话，咱们的资金链衔接会出现问题的。 怎么解决？ 徐总，您看能不能再谈一谈？ 我不谈，我再谈肯定压不住火。 徐胜，你先忙，我们再商量一下。 哎，好嘞。 别闹情绪嘛，老公。这个电话肯定是要打的，你要是不想打，那我来打。 你打吧，我听都不想听。 徐总， 万总， 这边是。 哎，您好，我是顾佳。都那么熟了，有话我就直说了。下半年那个单子，你一定得给我们家做啊。是是是，我知道，换山的问题我都清楚。你要是下单呢，这笔单子我来跟。成本的部分我再想想解决办法。 成 VC， 您看这样成吗？ 给。 那您可得说话算话，我们家下半年真得指望您了。 好好，谢谢万总。好，再见，万总。 打完了。 嗯。说是总价，等你的设计方案出来以后再定，但是付款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 他总说有新的想法，其实都是奔着压成本去的。嗯，这橘带冰挺好吃的，你尝尝，是不是？ 嗯，是挺甜。你哪弄个橘子？ 李可给了，说是补充维 C。 那我先走了。 嗯。 您好， 哎，你好， 您可以进去看一下。 嗯，不用了。 嗯，您是给先生选的吧？ 是啊。 这么目测是比较难的，下次您可以带您的先生一起来试试的。 好呀，他来是最合适了。我家就住你们店楼上，等他有空带他来试一下。 好， 谢谢啊。 不客气的。光临米歇尔，啊，有什么需要您可以告诉我。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我们店里有一些新品，可以给您介绍一下。 好的呀，啊， 这边这些。 你还真不怕耽误功夫啊？这一看就不会买啊。 没事的，我来吧。这个色系是我们今年主打的。这个剪裁很特别的，那边有包包也可以去看一下。嗯，这一季我们包包是主打白色，夏天嘛比较清爽。有您喜欢的吗？ 嗯， 啊，那边也有啊，可以看看。这一季我们设计师主打一些中性的风格，前面还有一些连衣裙，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家皮鞋也卖得很好的。 这些都是什么材质的呀？ 款式不同，材质也不同。您看的这些都是价位比较低的，有黄铜、彩贝、人工珍珠之类的。那这一片呢，都是价位比较高的了，有 K 金、铂金、钻石、财宝。 这边的大概都是多少钱？ 都是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要具体看的。 你们店里就没有更贵一点的？ 有的，那都是高级定制系列的，也都是百万级别的。 我想买。 您是说您想买高级定制系列的？ 对的呀。 好，那您先到 VIP 室休息一下，我把目录拿给你挑选一下。这边请，请坐。啊，那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好的呀。 这个是我们的目录，您看一下。这些都是钻石，这个是我们的璀璨系列。啊，这个呢是我们品牌最经典的珠宝系列——梵梦系列，绝对是传世级别的。 这套 啊， 你有看到过实物啊？啊， 这个我不能说假话的呀，这个我确实没看过，这个毕竟很少有人会订购的。但是我们集中培训的时候呢，我有看过视频，非常的漂亮。其实我觉得吧，像钻石或者说是珠宝呢，都是承载的是女人的梦想。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下的女人呢，都应该拥有梦想的权利的。你看那么好看的东西摆在那儿，所有女人她都会心动的呀。 这个啊，我定一套，我们一起看看实物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好不啦？ 啊，这个，这个可能价格我还没有说，这一套呢，要上百万。 你刚才不是讲了，这是所有女人的梦想，不贵的呀。 啊，它的预定周期是5个月，我们只接收全款预定。那就意味着您的钱得压在我们这里至少5个月呀。 没问题呀，我要了。 哦，那我要去请示一下我们副店长。 好的呀。 哦哦，这个，这些衣服都是我们限量款的，只提供给 VIP 客人的。 确定他要繁梦系列吗？ 啊，我很确定的。琳达，给我就行了。 这么大一个客户，你一个人哪服务得好？我帮你啊， 给曼妮吧。没事的，我跟他进去就行了。 陈女士，请坐，请坐，来吃点巧克力。啊， 谢谢谢谢。 那个，我听妮妮说你想要订购我们店的高级珠宝。 对的。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跟您详细的解释过关于订购的具体细节，包括周期啊、钱款等等。 她很好的，她很有耐心，所有的这些她都跟我讲了一遍的。 那我要提醒您一下，因为我们店的珠宝是高定的，所以不能退换。 这点试题我还是想到的。 好，我加您一个微信吧，有什么后续的进展呢，我就可以随时的跟您跟进。 不用了，我就想加他的微信，后续要是有什么事情我跟他联系就好了呀。还有，我今天带的这个卡钱不够刷的，我回去准备一下，过两天我过来付款。好了， 是这样啊，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今天先付一点定金。 你们这个不是全款订购的吗？ 对， 我过两天过来一起刷了就好了呀。 好，加微信吧。啊，如果陈女士什么时候有空来店里的话，你就随时点吧。啊， 好好，我扫您吧。 哎，好的呀。 哎， 您到时候提前给我发微信，我随时恭候您。 哎，好。 你家住的离这儿远吗？ 还好。 那我们就不送您了。 好的好的，再见。 拜拜。 哎，再会啊。 谢谢光临。 经理啊， 太厉害！ 看看他朋友圈吧， 说不定耍咱们呢。 哎，你说你之前每天都比别人努力那么多，现在在这儿全都补给你了。 哎，你是不是偷偷研究了星座运程啊？还是带了什么开运宝物？我看看， 我就是换一支口红而已。 哎，我看看， 这什么神仙色号？我试一下。 你试了也不能用啊。 我为什么不能用啊？ 拿来拿来，给我。 我试一下。 你是哪来呀？ 为什么不能试啊？ 所以我 要开运色，哎，口红成功了。 我就这么一只很贵的。 儿子，住进新家开不开心啊？ 开心啊！ 这一桌子都是顾家做的，我就打了个下手。 陈姐，你赶紧去吃点吧。 好。 儿子，来，举起杯子，新家第一顿。 妈妈最辛苦了。 对喽，妈妈最辛苦。碰杯。宝宝。 啊。 你不说咱们去面试，你买两身新衣服吗？没有穿上旧的。 不是想着咱们现在还欠着银行那么多钱，花起钱来就没那么有底气了。 两身衣服而已嘛，不差这个，喜欢就买。 老公， 嗯， 你会不会觉得我非得要换这个大房子给你很大的压力？ 哼，不会。换大房不是我拍的板吗？住得更舒服，日子过得更好，这有什么错呀？是不是儿子？ 妈妈说这好。 你听听儿子，就是你心里啊，你就别总想着我们住进了大的房子，儿子就必须要去顶级的幼儿园，期望越高，压力越大。我知道啊，你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可是养孩子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完美，而是顺其自然。 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想。我们搬进了这栋大楼，我们就是要过更好的生活，因为我们的辛苦决定了孩子将来发展的方向。 哦，都听你的，我们不约定好了吗？教育的问题我都依着你， 所以咱们俩得好好准备一下幼儿园的面试，这次真的挺重要的。宝宝先吃饭再喝饮料好不好？ 给爸爸一个，怎么样？ 喂，爸，怎么了？ 哈，没事儿，搬新家了，祝贺一下。 那我让您过来吃饭，您也不来，你这突然打电话吓我一跳。 你们一家三口好日子，我就不去凑热闹了，讨人嫌。 您看你干嘛老说这种话啊？ 橘子不是我最爱吃的吗？陈姐，你在哪买的呀？ 这佳佳买的。 没事儿，挺好的，别惦记，啊，挂了。 我看你爱吃这个橘子，我找到在哪儿买了。以后你要是喜欢，每天就多带几个去公司。 老婆，你怎么能这么伟大呢？你别说啊，我还真挺喜欢吃这橘子的。来，儿子，咱们一起谢谢妈妈。 谢谢。 又喝呀？ 少芹，你能不能不一惊一乍的？小芹，你过来。 干嘛呀？ 过来。 快点。来来，你看，这是我新入缸的鱼，特别难养，对水温要求极高。 也不好看啊。 什么都不懂。这种鱼最厉害的是它会咬人。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要不你试试？ 嗯。 我就知道你不敢试。 你看你打下班回来都四个多小时了，还没折腾够啊？ 我一周只折腾一次，你天天追剧三个小时，也没见你够啊。 鱼是老鱼，剧是新剧。 现在刚九点多，你接着看你的剧去吧啊！ 这不刚才大结局了吗？最讨厌这种时候。 哎， 把桌子上的小网给我。 平时看两集，看完正好洗漱睡觉，现在大结局就剩一集，还有一个多小时，我都不知道干点什么。 要我说，你就是太无聊了。 老公，你陪我玩玩吧。 哎呀，明天还得出差，今天这些活必须得干了。 咱俩各自玩的时候都挺有劲的，怎么凑一块一个小时都消磨不了？别人家也都这样吗？ 钟小琴啊，能不能有点新鲜的？ 我告诉你，陈宇，今天你就跟鱼睡。 刚下班呢，我的天！ 咱们谁住的旁边？ 我和邹毅他们。 那你们有认真的亲戚？ 当然了，我们都在点呢。 哎，你找到吗？ 没有，你呢？ 奇了怪了，我早上合数的时候都对，我现在数三遍就少了那条纽扣。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Nancy， 行吧，来吧，不用我说了吧？啊，拿着。要么呢，把裤子找出来；要不，就确认丢失。今天所有当班的人平分损失。明天我过来听结果。拜拜。那我去库房找找，我跟你去。 哎，不要找了。 啊，我已经站了一整天了，现在还要做这样的事情，这简直就是酷刑啊！那会是找妈， 找妈也没用，赶紧找裤子吧。 得，累也瘦了，裤子也没了。妮妮，这裤子多少钱啊？ 一万八。 啊，好了呀，好了呀，一人三千，下个月不要吃饭了，我请你们喝西北风。 妈 ，Loss， 怎么了？怎么了 ？Surprise！ 我去，这不是我在日本参加现场的比赛视频吗？嗯。 老婆，要不是你鼓励我离开团队，自己做公司。哪来的今天的局面呀？我们生孩子，换大房子，每一步你都比我有魄力。 是你推着我往前走。 是因为你有才华。我们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一张一张图纸画出来的，一颗一颗烟花飞上天落下来的。谢谢你，老公。 嗯，我好像突然有一种想法。哎，老妈，我给你讲一个。来， 什么想法？ 你跟我来，跟我来。哎，我想设计出一款独一无二的烟花作品，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做《蓝色梦境》。 什么样的烟花？ 特别的绚烂。因为从来就没有人以蓝色为主题做出来烟花，你想象一下，天空当中深浅不一的蓝色烟花的绚丽的绽放。哎，那边，哇，天空，看那边房顶上，啪，海洋，还有前面这个日月星辰，还有数不清的珊瑚。色彩斑斓的热带鱼，能看到吗？我就想把海洋里所有的生物在这一瞬间全部给它点燃了。 你的作品好棒啊，徐总。 但是， 有点不太计成本吧。 里面还有吗？ 哎，你们怎么还在？ 好好，我们把。 这都12点了。 哎呀，马上走，马上走。 哦，不好意思啊。 走的时候把灯关上。 哦，好，知道了。嗯，不好意思啊。 知道了。 拜拜。 拜拜。 进屋。